看见人群之中想你的背影，还有流泪无解情绪。为什么闭上眼吻的心伴侣希望他会是你？为什么遇见两千和美景时希望身边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